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指导纲要，突出强调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规定的必修课程，所有学生都要学习和参加。今年的前八个月，全国住院分娩的婴儿活产数为1162万，其中二孩占比过半，继续保持增长趋势。据环保部的消息，未来几天全国的空气质量总体一般，华北的中南部地区可能出现中度及以上的污染，京津冀中南部局地明日可能出现重度污染。昨日，上海磁浮线试运行手机刷码过闸，这一进站的方式将于明年年初覆盖整个上海地铁。近期北方的冷空气影响逐渐结束，降温的重心将向南转移，江淮、江南、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创下下半年来的最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歌曲电台情歌再次火了一把。电台情歌是一首1997年莫文蔚演唱的歌曲，作词由姚谦，作曲王志平，出自专辑 To Be 做自己。这也是首莫文蔚的首张国语大碟，也堪称莫文蔚演唱生涯里程碑，是他让莫文蔚彻底从歌坛的票房毒药中走出来，并奠定了自己的唱歌风格。经典969，我是泽林，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来自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Thank you.

大道，感觉好无聊。哼一下民谣，去享受家乡的味道。春天夹着刺，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那里和谐桥，你可让我知道。宁愿的事情，做着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它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记载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夹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放纵， 爱你越久，我越被动，越被动。 你的爱 是你让我的幸福慢慢推到你爱我前的角落。爱你越久，我越被动，越被动。 我的爱 是我让我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似乎我们总是容易忽略当下的生活，忽略许多美好的时光。而当所有的时光在被辜负浪费后呢，才能从记忆里将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各位早安。 心上